了斋志异第十七篇，这是小羊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了斋志异，蒲松龄著，第十七篇，水莽草。水莽，毒草也，蔓生四格，花紫，类扁豆，勿食之，利死，即为水莽鬼。俗传此鬼不得轮回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待之。已故楚中桃花江一带，此鬼尤多云。初人以同岁生者为通年，头次相恶，呼更兄更弟，资直呼更伯，习俗然也。有助生造起通年谋，中途造可私隐，而见道旁一鳌，张鹏是隐，趋之。鳌称盈入鹏，即奉甚音，嗅之有异味，不类察明，志不淫，弃而出。鳌即止客，便唤三娘，可将好茶一杯也。而由少女捧茶自棚后出，年约十四五，姿容艳绝，指环臂串，晶莹剑影，生受斩神驰。嗅其茶，方列乌伦，西尽在所。去鳌出，细捉鲜味，托直环一枚。女撑颊微笑，胜亦惑。略结门户，女曰：“郎暮来，妾犹在此也。”生求茶叶一撮，并藏之环而去。至同年家，觉心头作额，以茶为患，以情告某。某骇曰：“待矣，此水莽鬼也，先君死于世，是不可救，皆为奈何。”生大惧，出茶叶验之，真水莽草也。又出直环，兼述女子情状。某悬想曰：“此必寇三娘也。”生以其名却服，问何故之，曰：“南存富氏寇氏女，素有艳名，数年前误食水莽而死，必此为媚。”或言受媚者，若知归姓氏，求其故当，诸福可全。某即意叩索，实告以情，长跪哀恳，叩以其将待女死，故尽不渝。某愤而返，以告生。生亦切齿恨之，曰：“我死，必不令彼女脱身。”某余送之，将之家门而卒。母薅涕葬之，遗一子，抚周岁。妻不能守伯周节，半年该教去。母留孤自哺，渠翠不堪，朝夕悲啼。一日，方抱儿哭室中，生笑然呼入，母大骇，挥涕问之，答云：“儿低下闻母哭，甚创于怀，故来奉晨昏儿。儿虽死，已有家室，即同来分母劳。母其勿悲。”母问：“儿父何人？”曰：“寇氏坐听而死，儿甚恨之。死后欲寻三娘，而不知其处，尽欲谋更伯， 十相之事。而王则三娘以偷生认识郎家，而迟去强捉之来，尽为而复，亦相得，破无苦。一时门外一女子入，华状艳丽，伏地拜母，声曰：“此寇三娘也。”虽非女人，母视之，情怀差位，声贬遣三娘操作。三娘雅不习惯，然诚顺疏廉人。由此居故事，遂留不去。女请母告诸家，生意勿告，而母成女意，足告之。寇家翁敖闻而大骇，名车即至，视之，果三娘。相向哭失声，女劝止之。敖氏生家良贫，亦甚忧道。女曰：“人疑鬼，又何厌贫？侍郎母子情义全全，而故以安之矣。”因问察敖谁也，曰：“彼倪姓，自惭不能获新人，故求而助之耳。今你生与郡城卖江者之家。”因故生曰：“既续矣，而不拜月，且复何心？”生乃投拜。女便入厨下，待母直吹，供翁敖。敖视之七心，既归，即遣良婢来，谓之服役。金百金，布帛数十匹，酒载，以肉带车，不时馈送，修复诸母矣。寇亦时朝归宁，据数日，则曰：“家中无人，宜造送而还。”或故击之，则飘然自归。翁乃带生其下屋，迎备真挚，然生终未常至翁家。一日，村中有众水盲读者，死而复述，相传为异。生曰：“是我活之也，必为离酒所害，我谓之驱其鬼而去之。”母曰：“如何不去人以自待？”曰：“儿甚恨此等辈，方将尽驱除之，何谢此为？妾儿视母罪乐，不愿生也。”有事中毒者，往往据风言，导诸其庭，辄有效。积十余年，母死，生夫妇亦哀回，但不对客，唯命儿催麻辟勇，交以礼仪而已。葬母后，又二年余，为儿娶妇，妇任侍郎之孙女也。先是任公妾生女，数月而伤。后闻诸生之意，遂命嫁其家，定翁续焉。知事遂以孙女妻其子，往来不绝矣。一日谓子曰：“上帝以我有功人事，则为四都牧龙君，今行矣。而见亭下有四马，驾黄餐车，马四股皆鳞甲，夫妻盛装出，同登一隅。子及父皆泣拜，顺席而苗。”日是，寇家见女来，拜别翁敖，亦如生言。敖泣挽留，女曰：“ 助郎先去矣，出门遂不复见。其子名鄂，字黎臣，秦诸寇翁，以三娘骸骨，与生合葬焉。水莽草完。